长。每当到了夏天，是我们最最快乐的时刻。春姑娘，请你留下来好吗？和我们一起度过金色童年。 第八届书香中国北京阅读季，邀你四季读好书， 阅读加我一个。 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？ FM 八十七点六，北京文艺广播。 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？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，快乐很简单。 八七点六， 来了您的。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。本栏目由化为鲜胶囊特约播出。次富牌化为鲜胶囊是以蝙蝠蛾被毛孢菌丝提粉、人参提取物、黄芪提取物、葛根提取物、丹参提取物为主要原料制成的保健食品，具有提高缺氧耐受力的保健功能。本品不能替代药品，不适宜人群为少年儿童。致电8886-4417 8886-4417。德育堂牌黄金茶色素胶囊是以黄金、荞麦、桑葚、茶色素、吡啶甲酸铬、胡精、硬脂酸镁为主要原料制成的保健食品，经动物功能和人体事实试验证明，具有辅助降血糖、辅助降血脂的保健功能。本品不能替代药品，不适宜人群为少年儿童、妊娠及哺乳期妇女。致电8886-4417。 FM 87.6 北京文艺广播评书联播。 听众朋友，请听单田芳先生演播的长篇评书《佟林传》。 佟林和张芳误走三阳关，这就叫怕什么还来什么。本来嘛，想躲避剑山的人，怕被人家发现，偷偷的赶奔鬼见愁盗取蒙丹蓝谱，还故意兜了个圈子走远道，不巧不成熟走到这儿来了。三阳观有二圣张明志、赵明真，在这套《佟林传》书里头没有一个能超过他们俩的。你看大清国四的剑侠、江南八的隐士，有这个那个都白给，跟张明志、赵明真比的一块儿是甘拜下风。哎，偏偏这俩人跟英王是最好不过。英王富昌啊，既有鱼骨寺的三个大和尚，又有三阳观的两个老道，这是他的定心丸还护身符，要不他敢折腾？哎，偏偏的让佟林他们给遇上了。这俩小道童谁呀？是张明志、赵明真手下的俩小童子。哎，端个茶了，送个水了，跑道送个信儿了。一个叫春华，一个叫秋实。哎，你别看是小孩，经多见广啊。为什么他们认识这些人？三月三亮标会的时候，这俩小孩也去了北京了，没登台，在台底下来的，所以对差官队佟林那帮人特别熟悉。你要说哪个都能叫上名来，那不见得，出头露脸的人，一般人都知道的，他们俩都认得。你看张芳这个坏字儿占着一绝， 所以人家印象最深。那佟林就更甭提了，这春花秋实各辆家伙把道路拦住，凭他俩的能力哪来那么大胆子，他不有靠山吗？也不用说张明志赵明真，就这二圣教了个宝贝徒弟叫泥小鬼陆恒，这泥小鬼你都惹不起，在武林之中站着个横字，这家伙翻脸就是踩人的，性娇气傲可了不得。这仨爹在这儿，你说能过得去过不去吧？所以各位老剑客脑袋嗡了一声，你说怎么办吧？老剑客关斗听完之后来到佟林近前，压低了声音：“海川，从哪儿来咱回哪儿去，今天看来想要到蒙丹兰普势比登天，咱换条道走吧，不能往钉子上碰。”佟林也知道，点了点头。那转身一走不就完了吗？二十来人长短不齐，有不服气儿的。关斗关九公带了个宝贝徒弟叫金莲花凤旗，咱没说这凤旗脑门上站着个金莲花，小伙长得最漂亮。凤旗这小孩就是性娇气傲，凤旗在旁边站着一听老师说这话，一百个不爱听。怎么的？张明志赵明真吃活人呢？啃咱鼻子？什么二圣，他不也是肉人吗？我们来二三十号怕他，这要顺着原路回去传到江湖上，岂不叫人笑掉大牙呀？这小伙就这么教，你倒跟老师商量商量，他怕一说老师不允许，钻那个空子蹭一钻就过去了。一拨了张方上下，你闪闪把他交给我了。张方这人是唯恐天下不乱的主，越热闹越好。张方一看乐了，我说小老弟儿，从哪儿论的小老弟儿，还得管凤旗叫声好听的。不过他没皮没脸，想叫什么就叫什么。我小老弟儿，看你的。长江水后浪催前浪，尘世上一般新人换旧人。嗯，咱哥俩一见面我就瞅你不含糊，有什么能耐亮亮，今天大闹三阳关，要把那俩老道给削趴下，一举成名。你说这不没事找事吗？这凤旗脑袋一热，奔俩小道童来了。一伸手，这俩小道童能打得过他吗？让金莲花凤旗咣咣两脚都给踹趴下了。俩小道童还哭了。这好好小子，你叫什么名？金莲花凤旗是也。你等着，有一个没走啊，还在这儿寻风放哨，怕他们跑了。有一个撒脚如飞进了三阳关。张明志赵明真呢，闲着没事儿，师兄弟儿正在房中对弈，没事儿下棋开心。泥小鬼陆恒搬了把椅子坐在当中，在这看热闹。陆恒这小个儿太小，坐一般的椅子够不着，哎，怎么办呢？上台搁个小板凳， 他属猴的，没有稳当气儿，往小板凳上一蹲，抱着磕膝盖，聚精会神看两位老师下棋。就听这个门口这个声音呢，不对劲儿。你小伙陆恒刚想出去看看怎么回事，春华跑进来了。 哎，师傅，可了不得了，佟林他们来了。 哎，俩老大把掌中的棋子放下了，陆恒一惊，腾从小板凳上就窜下来了，当时眼眉就立起来，脑筋蹦起多高了，还没等说话，张明志说话了，来多少人呢？ 没详细数，那有20来号吧。 他们到这儿干什么？ 不知道，鬼鬼祟祟的。正好我们哥俩在那挖药的时候看见他们了，一伸手有个年轻的叫凤琪，挺邪乎，把我们俩都造趴下了。我回头送信儿了，我师弟在那盯着，怕他们跑了。 哦。这才叫天堂有路而不走，地狱无门自来投啊。师兄， 师弟， 英王富昌对咱可不错呀，把咱们请进剑山，一日三餐，缺什么供给什么，把咱们弟兄奉若神明。 是啊， 可到了关键的时候，你我弟兄也得卖卖力气，不然也对不起英王千千岁。 是啊， 机会来了，送到嘴边了，咱能不吃吗？就在咱脚底下，能不捡吗？ 陆恒，在。 你跟春华到后边仓库，门打开，看看有多少条绳子，全拿出来啊！照30根准备吧。 嗯， 一会儿准备绑人。 是。 您听这口气有多大呀？ 就有这种把握。 你小鬼陆恒把后边的仓库打开，抱出一大团绳子来，他那绳子不结实，拿水都运过了，跟春华头前带路，两个老道不慌不忙走出三阳观，往台阶上一站，撇着嘴往对面观瞧，一看那小童子秋实啊，擦着眼泪瞪着眼，横着家伙在那拦着。我良婆，秋实啊，回来。 是，他们欺负人。 哎，甩什么鼻涕，一会儿你就乐了。我说那帮人请过来吧，再想走走不了了。哎呀，关斗关九公一跺脚啊，狠狠瞪他徒弟凤七一眼，就说小冤家，要知道你这样，起身那天不带着你来，你是个囊事包的。 你说一早有多好， 这回叫老道盯上了，想走走不了了，只好硬着头皮拉着队过来了。佟林是什么人？没事儿不找事儿，有事儿不怕事，脑袋掉了碗大个疤，您刚才偷偷摸摸的，现在被人家发现，没必要那样的。 佟林把腰板一拔，甩大叉，来到两个老道的近前，一抱拳：“二位仙长，你们可就是当今的二圣张道爷、赵道爷吗？”俩老道手捻虚髯，用眼角里余光打量佟林。你就是镇八方紫面昆仑侠佟林，不错，正是在下。凭什么河道元上道明是你师父，还让你下山别开天地，另创一家把式，果有此事乎？他还拽上了。佟林点了点头：“不错，正是。”我说：“你们师徒太有点狂妄了吧？也慢说是你们呢，就是我们弟兄身为江湖二圣，我们也不敢夸夸其谈，说跳出五宗十三派八十一门另立个门户，我们都不敢有这种妄想。大概你们爷们儿吃错了药了吧。佟林呐，这样吧，我们哥俩不难为你，你呢老老实实规规矩矩，让我们拿什么的捆上。你放心，也不打你也不骂你，然后把你送到前山交给英王副长处置。不单是你，你身后那些人二十一位，我说也都别走了，不管是谁也都得跟佟林一样，还用我们哥俩伸手吗？我这家那个狂啊。佟林冷笑了一声：“二位县长，我有几句话讲说在当面，不知二位能听否？讲。”到了现在，佟林也不在乎了，把腰板一拔：“二位县长，你们乃是三清弟子，世外高人，出家人，跳出三界外，不在五伦中，慈悲为本，善念为怀，早晚三朝拜，佛前一炷香，这是你们的宗旨。老道讲究的是清净无为，讲一个净字。二位一百多岁挂零的年纪了，还贪乱红尘，妄开杀戒，帮助英王富昌插旗造反，这事儿我不明白，要是一般的人可行，没名的人可行，你们二位这么高的身份，怎么能干这种愚蠢的事情？可能二位仙长，这个地方消息闭塞，对外边的情况不得而知。我实话跟您讲吧，奉旨的钦差年羹尧亲统大军坐镇建州，现在大军云集呀，不久就攻打剑山蓬莱岛。剑山乃弹丸之地，架得住一击吗？这充其量有多少军队，有多少人马，天兵一过就把此处荡平。一旦有那一天，不知二位仙长是个什么结果。您德高望重，武艺比我们强得更多， 我也没别的可说，望二位仙长三思。行，这套嗑唠的还真不错。佟林呐，你是个人物，要说你没能耐，要说你什么不是，那屈了你了。何德元上的名选你，这材料选对了。不过你小子也有糊涂的时候，你说我们哥俩不应该保英王，你为什么保大清啊？那雍亲王胤禛又给了你什么好处？佟林呐，咱说点题外的话，现在雍亲王胤禛对你不错，可能这么说吧，你想什么他给你什么。什么原因呢？他利用你。你别忘了，这帮人都是卸了磨杀驴的货呀，将来有一天他真要手握了大权，拿谁开刀？就得拿你佟林开刀。你要是听我们两个人的，佟林，你也不必参与打剑山。你不是别开天地另创一家吗？也可以，你没事找个地方，戳杆子立场子，把门户亮好了，多收弟子徒孙，多收徒弟，一则门户发扬光大，二一则可以让人们强身壮体，这样做才能功德无量，你个人也平安无事。要像你现在这样参与到官府里边，佟林呐，恐怕你不能自拔，到了那时你悔之晚矣。您看呢，这俩老道还真有先见之明。佟林听了这话颇有反感。到了后文书，通过事实一验证，佟林想起张明志、赵明真的话了，是千真万确。到了后文书，这雍亲王胤禛当皇上了，大清国的雍正皇帝。您看有关雍正皇帝那电视剧那太多了，说他这么的那么的，有一点是真的，雍正帝继位之后屠戮功臣，这一点是真的。他成家内靠隆科多，外靠年羹尧还有佟林等人，等他继位之后，他怕这些人把他推翻了。这帮人最了解他的实情，怕当众揭他的老底儿，决定杀人灭口啊！到处命血滴子追捕佟林。那会儿佟林呢，这才想到张明志、赵明真说的有一定道理。这是后文书啊，咱们现在还说不着呢。单说这事儿，张明志、赵明真这一说，佟林眼眉都立起来了。二位先生啊，也许你们说的对吧，我不知道旁的，我就知道雍亲王胤禛对我恩重如山，我吃着大清国的，喝着大清国的，我理应当给大清国尽忠办事。此番我随着年大人来到建州，就是扫平剑山蓬莱岛，捉拿叛王英王复长，别的我全不懂。先生，能不能闪开一面让我们过去？如不能，那么咱们还得交交手嘛。哎呀呀，呵呵，